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章，旧约圣经，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十章，由我来念经文，请听上帝的话语。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的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难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做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墨子一样。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就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并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巴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闹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聚集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宣讲和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也更加的领受恩典。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这真的成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所做的事情。因为若没有你的祝福，若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的耳朵都像蒙油的耳朵，我们说的话也说不清楚。就求你祝福以下的讲道，也求你祝福以下的听到。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使徒保罗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与上帝立约，我们会说外在的记号，就是割礼、有逾越节、有献祭等等。他们也领受很多肉眼可以看得到的祝福和应许，他们得着了应许地，他们得着这流奶与蜜之地上面一切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赐给以色列人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醒他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耶和华上帝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上帝，而他们以色列人是蒙上帝恩典的子民，因此他们理当全心全力全意全心侍奉爱主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唯独服侍他。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献上头生的牛羊或出熟的果子，以色列人应该明白，他们所有 的牲畜或者收获，都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上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讲道提醒我们同样的事实，因为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先将我们赎回来了，所以凡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生命都不是我们的，是上帝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的。因此蒙恩得救的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逻辑的，是圣洁的，是蒙上帝所悦纳的侍奉。只不过我们不像以色列人，他们有那么多外在的记号，眼睛可以看见的条例仪式等等，我们有的却比他们，用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却比他们有的更好，是更美的事，是他们没有得着的应许。我们有他们在献祭和礼仪之中所指望的那弥赛亚，我们有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我们有十字架，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已经一次将自己献上做完美的赎罪祭，我们有上帝的儿子三天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又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有完整的圣经，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因此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说，如果想要回到以色列人他们旧约的仪式、旧约的献祭、旧约的节期，这不是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事，这不是心诚则灵、多多益善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明白受割礼不受割礼全然无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无所谓就去受割礼，反正多做一点也无所谓，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敬虔。同样的，我们不应该以为守住棚节，在教会里面住帐篷，或者在教会里面献祭是无伤大雅的事。哦，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靠这些事得救，不，只要你以为这些东西，守旧约的节期、礼仪或守食物条例，可成为敬拜或属灵生命加分的元素，你就其实已经否定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全备性。所以，为什么？但是让我们问，的确，为什么基督徒会想要在教会里面吹号角，或在教会里面搭帐篷，或者拿蔬菜水果拿到教会来献祭？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光，我们这些因信得救的人必须承认，却总是想要靠眼见行事。这不是只有我们才会面对的问题，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整篇希伯来书都在处理的问题，也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所处理的问题。向往和依赖眼见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偶像崇拜的特征。偶像崇拜不外乎就是用眼见的方式拜眼见的偶像，为要得着眼睛看得到的祝福。所以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眼睛看得到的礼仪、献祭、节期，以及诸多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祝福。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旧约的敬拜全然取决于以色列人就遵循这些外在的仪式，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的只是眼睛看得到物质上的祝福。这一切外在的仪式和祝福都应该引导旧约的以色列人认知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这一个属灵事实。我们可说以色列人蒙恩，我要叫他们也能够 凭着圣灵按照真道敬拜上帝，蒙福的以色列人理当和我们一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合理的侍奉，这是他们属灵的敬拜，唯一蒙上帝悦纳的敬拜。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之前何西阿说以色列本来是旷野的葡萄树，如今成了结果繁多的葡萄树，表示他们确实领受极多的祝福，但是他们的果子越多就越加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越兴旺，他们的宗教活动就越发达，物质的丰盛激发以色列国宗教的敬虔，而宗教的敬虔也越加激励他们要献祭，为要取得物质上的祝福。这一切都是眼睛可见的外在的作为，没有属灵的事实。先知早在第八章就说，以色列人增加祭坛是为自己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反而没有将他们带到耶和华上帝面前。以色列享受结果繁多，却没有达到这个果子应该达到的果效。首先知以赛亚之后会说，与其结出好葡萄，他们结出的是什么？野葡萄。与其认知是上帝赐下这一切的果子，赐下一切他们所领受的祝福，献祭反而成了以色列人为要得着丰盛或祝福的操作手段。他不知道是耶和华赐给他五谷、新酒、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所以宗教活动的发达，物质的丰盛，就成了一种非常致命的败坏的属灵的循环，就是祭坛越多，偶像崇拜也越多，他们的犯罪也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外在肉眼可见物质上的祝福往往成为基督徒的咒诅。我们是的，应该求上帝赐予我们一切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恩典，我们也应该求他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小心我们求的是什么。丰盛之所以会成为咒诅，正因为它是肉眼可见的丰盛，它吸引我们的眼光，而我们被什么吸引，我们就会拜什么东西。今天我特别有感，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不应该建塔或者扩充设备，但是我会说这些东西都是眼睛可见的产业， You gotta be very careful， 你要非常的小心。最终我们必须问，基督教会在地上积存那么多可见的产业到底要干啥？我们真的应该问，地上的产业那么多，会如何影响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我们属灵的生命？ So， 我不是说心腹不应该建堂，我不是说如果有人要奉献一个教堂给我们，我们就不接受，要维持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会说，如果有一天新福教会决定要建堂，我对在座各位的建议是，你应该去找另外一个教会。因为如果你留在这个教会，你会为什么祷告？你最终你的祷告的内容会为一个建筑物祷告，你会说，哦，我们会经历上帝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之中，但是你是以肉眼可见的方式经历上帝，你的见证会成为一个建筑物。宝藏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中间有曾经经历过建堂的人，你们知道你们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你贷款越多，你祷告越迫切。如果你在意建立地上的王国，你要用眼见的方式来扩展，说好听一点，上帝的国度，你很难不迫切地求上帝赐给你一切属于地上眼睛可以见到的福气，就是今世看得到、你手摸得到的祝福，就是你可以向世人夸口的荣耀。而你一心所祈求的是实现在今世的祝福，你会很难记得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属灵事实，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在地上是过客，是寄居的。就如以色列人，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总是忘记，是的，上帝赐给他们应许地，但是他们也忘记应许地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在应许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在应许地所得的一切的祝福，理当叫他们归向耶和华上帝，因为这一切的祝福都应该提醒他们，一切都是耶和华的，从他而来也归回他。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心怀二意也可以翻译成心术不正。以色列人在祭坛上供奉巴利，或者这是说他们在祭坛上好像是拜耶和华，或自以为是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其实他们所带来的不过是金牛犊。所以你看得出来，你不需要拜偶像才拜偶像，你可以说你拜耶和华，但是只要你不按照他所制定、他所设立的方式敬拜他，你就是偶像崇拜。耶和华必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是恩典，是阻止他们继续偶像崇拜。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王，可能是指以色列灭亡之后，他们真的就没有王，或者是指以色列最后那几个做王的根本就不像是做王的。做王的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问。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这也是实话。以色列人没有王，因为最终起初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这个他们可能是指以色列的百姓，也可能是指特别在以色列做王的人。以色列的王应该要为自己抄袭一本律法书。这礼拜姐妹团契刚好读到这段经文，在申命记十七章，以色列的王要抄写那律法书，抄写一个 copy 存在他那里，为要什么？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王到最后甚至不知道有律法书这回事，反而他们却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这不是王该做的事，他们根本就不是王。因此灾难和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伯雅文我们之前提到是先知为伯利特取的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邪恶之家。伯利特的原意是上帝之家，与其敬畏耶和华，他们说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以色列却因害怕他们所拜的金牛犊，他们惊恐他们所拜的偶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敬畏真上帝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诗人会说，谁敬畏耶和华，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必向他指示当行的路。 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也必承受地土。然而人拜偶像的人动机都是要得着平安，不是吗？但是有谁拜偶像得着平安？拜偶像从来就不能叫人得平安，因为偶像自己也不平安，偶像自身不保，不是吗？偶像定义就是可以被人挪过来挪过去的。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作为礼物，偶像定义就是可以被人当成礼物送过来送过去的。其实借此，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是否拜的是真神还是拜偶像，我们是否可以任意挪动我们的神明，我们认耶稣为主，但是耶稣是否要按照我的方便，按照我的需求挪过来挪过去？我需要的时候耶稣在我心中，我想要做自己的事的时候，不方便的时候，我请耶稣回避一下，我邀请他进入我家里，我要解决我家中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我的方法、我的时间表解决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就请他走人，不要来打扰我。你知道人会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哇，信耶稣的人不会有这个问题，至少坊间所传的耶稣你可以很容易的送他走，而且你不要担心他总是会在那里等着你回来。孩子们，耶稣怎么？我要这样的耶稣，我们必须说比坊间的神明还不如。弟兄姐妹，我们检视自己的心，凡能够任我们私意随意挪动的，那都不是上帝，那都是偶像。第七到第八节，以色列王和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王和以色列人的丘坛都要被毁灭，这是说以色列将失去他的政治体系，他们也会失去他们的宗教生活，甚至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农产品，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因此他们献祭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祝福丰收，反而会带来罪的咒诅。这就是上帝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所应许他们罪的工价，你终身劳苦才得到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而耶稣用这句话，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用这句话来预告耶路撒冷在公元七十年会遭受的命运。老约翰之后也引用这句话描述在最后审判人要经历的上帝的愤怒之日。最后是亚述国消灭以色列国，但是以色列的王国最终是上帝的审判，是上帝的作为。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但是他们要非常畏惧这个必定的结局。第九到第十节，基比亚的日子，就是之前所提到士师记在第十九到二十一章所记录的日子，就是当以色列还没有王，个人任凭己意行事的日子，他们那时候就时常犯罪。如果你去读士师记十九到二十一章，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时常犯罪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他们以为之前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不会临到自己，这也许是特别指他们以为当时便雅悯整族几乎灭族的事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岂不知他们整个国家都要灭亡。上帝说我必随意惩罚，或我必按照我的时间表执行惩罚。虽然耶和华有丰盛的恩慈，有宽容，他长久忍耐那悖逆他的儿女， 甚至它会使他们结果繁多，土地肥美。他没有按照以色列国自己的恶行立刻叫他们灭亡，但这并不表示以色列国不会自食其果。后来彼得写，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他自己论到这个单言延迟的审判，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悔改的人，主必随意惩罚他们，或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主必乐意，我必乐意管教他们。正因为他们不是别人，正因为他们不是私生子，正因为他们是儿女，虽然他们是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上帝乐意管教这些硬着心肠执意背叛他的儿女。这就是何西阿书一再出现的讯息，耶和华上帝爱那不可爱的，而凡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经文有提到，你们为这两样的罪所缠，这两个罪可能是有些人以为是指过去和现在的罪，或者拜偶像和道德淫乱的罪，或者是伯特利和但拜金牛犊的罪，或者我认为这就是指以色列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持续不断的犯罪，总是犯罪。第十一到十二节，以法莲是驯良的牛，母牛犊喜爱喘骨。这个生命记有提到，牛在场上喘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应该让它可以享受它，可以说它的工价。然而以色列驯良的母牛犊也成了，之前有提到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说上帝要管教这样的母牛，要叫他负恶耕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第十二节，十二节应该是所谓的金句，今天的黄金的金句。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令，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这个命令也显示上帝对他儿女，对他背叛他的儿女极大的恩典。你们这些不义的人，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问题是，不义的人如何为自己栽种公义？罪人怎么能够寻求耶和华开垦荒地？说奥古斯丁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是说，上帝，你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命令，而凡你所命令的也求你赐给我们。这个祷告承认人理当顺从上帝的旨意，然而人需要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才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遵守上帝的命令。人确实的确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因为公义与慈爱是分不开的。因为上帝是公义与慈爱的上帝，不是只有公义也非只有慈爱的上帝。但是问题是，有谁能够为自己栽种公义？不义的人从何为自己栽种公义？事实是，唯有已经蒙恩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才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命令，就得着上帝的慈爱。所以改革中的先贤会说，这样的顺服不是赚取恩典的筹码或功劳，却是上帝指定蒙恩的人得着恩典的管道。也就是说， 谁遵守上帝的命令？唯有上帝的儿女遵守上帝的命令。正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遵守上帝的命令。不要把这个弄反，弄反了就是律法主义。正确的理解这个原则就是福音。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与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是先知何西阿，应该是他侍奉多年一直对以色列人所传达的讯息，一直传到以色列国灭亡。但是让我们问，以色列人之中有谁会听到这个讯息？有谁寻求耶和华？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听先知何西阿，也不用一再重复这同样的讯息，不是吗？我听都听烦了。不要说以色列人，就连我们周复一周听的都 OK， 我们自己人，让我们承认，听的都有点怕。我每个礼拜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会深呼吸，然后我会想，it's another message of doom， 又一个灭亡的讯息。Yes， 大家非常的期待，有谁会要听？难怪你们都不想听。I don't know， 有谁那么喜欢骂人？有谁会那么喜欢被人骂？我希望有些教会是喜欢被人骂的。我希望幸福不是那样的教会。你知道何西阿他宣讲的对象，在13-15节，这些人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们是耕种奸恶、收割罪孽的人，他们是吃谎话果子、依靠自己行为的人，他们其中的母子要一同被摔死的人。因为他们的大恶，他们必遭遇灭亡，他们的王也必全然灭绝。何西阿是对这样的人宣告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为什么？说了有什么用？因为这些人中间有耶和华上帝的儿女，就如我们中间有上帝的儿女，有所谓余留下来上帝的子民。谁能够悔改？谁能够开垦荒地？谁能够为自己栽种公义、收割慈爱？谁能够听到这个叫人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讯息？后来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说，我们与上帝同工的，我们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最近才查过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6章，保罗引用是先知以赛亚的话，但这正是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讯息。你们已经蒙恩的以色列人，你们是蒙爱的上帝儿女，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你们若真的蒙恩，就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收割慈爱。但是谁能够收割慈爱？以色列人吗？以色列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却没有结出好果子，反而结出野葡萄，就印证它不是真葡萄树，不是真以色列。谁是真葡萄树？谁是真以色列？真葡萄树他怎么说？ 唯有与真葡萄树连结的，才能够结出果子。而与真葡萄树连结的，也必要结出果子。因为离了我，真葡萄树说，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事也不能做。那些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作恶的人，他们说，我们没有王，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你知道这些人的子孙之后要说同样的话， right？ 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他们说，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他们自己的王从来就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只能叫他们陷在罪孽中。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羞耻性的问题。然而上帝极大的怜悯，却乐意回答他们。王可以为你们做很多事，你们这些没有王，你们这些不要王，最终也会杀王的人，你们，我要赐给你们一个王，因为你们需要一位王。王可以为你们做很多事，我们不禁要问：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王干什么？做什么事？王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世界上有很多王，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做王，你总是可以找到为你做各样事的王，或者你可以做自己的王，或者你也可以不要王。但是我想最后你还是需要问，王能够为你做什么事？你的王有没有为你做这一件事？你的王可否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没有在怒气中赐给我们一位王，反而你赐给我们的王为我们承担你的烈怒，好叫我们得着你的慈悲，你的恩典。求你叫我们不厌烦你的话语，甚至是最严厉的话语，却是对你儿女所发出的话语。因为我们就像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所犯的罪我们都有份，因此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而现今正是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求你现在就叫我们悔改，总是叫我们转向你，寻求你为自己栽种公义，好收割你的慈爱。为了你儿子我们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王的缘故，我祷告，阿门。